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都有新游啦，即系开放翻啊！我哋嘅嘉宾可以嚟到呢个 studio 度做节目啦。咁啊，又见翻阿许晶啦。咁啊，虽然大家咧都系戴上个口罩嘅，咁啊，除咗许晶之外咧，就有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啦。马鼎盛提议咧就系话，今年系中共建党啊100周年，咁我哋应该咧就尽量认识呢个中共百年嘅历史。咁呢個咧題目就好大，所以今晚咧就講唔曬嘅，可能一系列啦， 一橛橛講啦。因為中央呢個總書記習近平咧就提出，即係向而家9100萬黨員，我仲以為8900萬， 我都落後於形勢，我都以為係8000多萬。 即係以後可以追蹤疫情咁樣去追蹤。党员 哇大不到啊，马老师， 唔系即系追踪 问题就系佢自己收多咗啫嘛，唔关事噶、哦。咁佢随时收少啲又得噶，每年 唔会，只有越嚟越多。呢啲系韩信点兵， 多益善啊。 呢首嘢系秦始皇教落噶，尽收天下兵器。嗱、 哦 啊，老老实实入得党嗰啲咧，起码都有翻咁上下噶啦，都拣过，即系老弱病残嗰啲啊，唔免啦，系嘛？你都要稍微有啲能力啊。但你睇呢个数字啊，好惊人嘅，9100万，系大概系 1/15都冇啊，可能唔止啊，即系14。嗱，我哋当而家中国几多亿人咧？ 叫做14億7000萬， 系咯。咁你而家差唔多1億啦，9100萬，爭少少啫嘛。 即係1/15啦，差唔多啦。 係啦，即係每15個人裏邊就有個黨員啦。 但係你仲要18歲以下未入黨嘅喎。 冇錯啦。 咁你即係嗰個密度係好高嘅。 即係12個人可能就有個黨員，一個及住11個係實及到。 佢唔係咁及法，而係你即係呢10多億人裏邊稍微有啲能力。 係。嘅精英分子嚟講， 佢分兩層嘅，一層咧，即係你有能力係為我所用啦。 係啊， 不為我所用者，馬恩賜你知漢武帝點講噶啦。 係 啊，不殺何師，漢武帝講噶嘛。啊，有才而不為我用者，與無才同。 係、 不殺何師。 係。 咁呢樣係所有嘅統治者或者所有獨裁者係一定按咁做嘅喎。 嗯嗯， 係嘛？咁佢而家都費事等到你不為我所用，首先盡收天下兵器，啊，稍為有毛有翼嗰啲又唔難入嚟， 係 啊，咁你唔入或者唔肯入或者即係我搜羅唔到嗰啲咧，我就即係要採取措施咯。好啦， 不准你亂説亂 講。佢係要求呢9100萬黨員咧要好地學習。党嘅百年史， 系 即系点学？我哋一阵先倾啦。 好啊。 咁我谂就系我哋要分几个阶段啦。 唔系呢个仲要问一个问题先，因为你知道中共嘅历史咧，就成日会变噶嘛，会改噶嘛。咁而家系咪出即系时 间好似冇变过100年？ 100年冇变过，但系即系 你话乜嘢？ 每一条路譬如话每一条路线啊，每一个即系百年里边，梗有好多嘅斗争啊，有好多。行錯路的地方啊，冇理由100年所做的事全部啱曬噶嘛，啱唔啱啊？梗有啱有錯。咁嘅時候咧，咁問題就係話，今年係咪有一本即係比較上陰定嘅，或者一錘定音嘅，或者一個肯定正確嘅歷史咧？ 冇最正確，只有更正確。 哦， 因為100年之內咧已經修訂過2次啦。 係，至少啦。 啊、一次咧就係7大。 係。 即係1945年開七大嗰陣時候，就總結呢個之前嘅歷史嘅呢個問題，統一口徑，即係係咁睇。 係邊個錯？張文天就錯乜？陳獨秀 係衰嘅。 係 啊，呢、這個 徐秋白 李立三係衰嘅。徐秋白係衰嘅。 係 啊，總之除咗毛澤東，個個都衰嘅。 啱 啊，即係一把手計啊。 係係。 咁啊，到文革後咧，又嚟一次， 又嚟一次 嚇。嗰、那個有關即係建國以來嘅 呢、這個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 係就彭德華又衰嘅，鮑少奇又衰嘅，咁啊嘛。 唔係，呢次係已經係1981年嘅十一屆六中全會啊，已經係鄧小平地出翻曬嚟啊， 係 啊，所以嗰陣時就大爭論啊嘛， 係 啊。幾千人即係啲高官同埋啲理論專家、黨史專家喺度爭論啊嘛，就話到底點樣定位毛澤東，點樣定位呢個文化大革命？ 係幾多分錯？後尾 鄧小平一錘定音啊嘛，話第一要肯定毛澤東係三七開， 係 一定要肯定毛澤東係偉大光明正確嘅。 係 如果佢唔偉大光明正確，中國共產黨就唔。咪就弊啦，咁你我他冚唪唥有份嘅， 系 咪你哋想点先？ 嗯， 即系你如果即系将毛泽东拉落台， 系 咁啊，等于你自己都要落埋台。咁呢句说话就非常之政治家啦，吓、就 咁就冇咯，讲完咯。 咁而家咧，习近平已经做咗八年啦，系嘛？ 系啊， 咁啊，当然继续会做落去啦。是不是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四十年来即是上次1981到现在四十年 刚刚 即是这四十年呢他就总结一下 是 首先这四十年肯定是伟大 是肯定 伟大的因为他拿些牌出来嘛即是 GDP 摆在这里 是 咁最近仲開咗一個 脫貧大會啊！ 係啊， 太犀利啦！ 披紅戴花嚇， 係啊， 咁即係嗱， 中國再無貧人啦，即係窮人啦。 咁全世界70%嘅貧窮人口俾我消滅咗喎，即係我哋對世界有幾大貢獻咧？你話咁啊？而家飲得杯落啊嘛，即係100年唔係話即係 咩100年啊？3000年啊？你如果計翻中國歷史，3000年冇貧窮人民，冇貧窮人口啊？由秦朝開始已經有啦， 我諗佢係100年嘅啫，即 係你中朝冇貧窮人口啊？一個太平天国之後， 你而家全世界都係啦，你最富嗰個國家，最富嗰個係咪北歐啊？ 係， 好似係瑞典喎，即係人均 三個啦， 6萬 幾三個 啦，或者 芬蘭都 係 嘅，芬蘭人口仲少過香港嘅大佬。 芬蘭冇咁喂，芬蘭就係嗰陣時整手機， 但都冇貧窮人口㗎啦。 或者啲微型國家啦， 瑞士、 敦士登啊， 係啊嗰啲咯，盧森堡啊嗰啲咯。 咁你梵蒂岡神冇啦， 梵蒂岡喎，只有富人嘅， 佢有外勞，咁係邊個倒垃圾咧？你肯定有人去洗廁所噶嘛？ 佢嗰啲梵蒂岡， 但佢唔係公民， 嗰啲瑞士護衛嘅人薪水係偏低嘅，好似話係$10,000港紙到 嘅。應該唔係啩？因為瑞士佢要翻祖家都唔係咁少錢啦。 所以就係話，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佢哋因為規定，因為佢嗰個股市，我哋呢度都講過啦， 就 因為佢哋規定一定要係瑞士籍嘅。但由於佢嗰個人工咧，佢哋翻到去瑞士咧就好難去養老，所以就話越來越難招呢個瑞士籍嘅事話。 即係梵蒂岡啊，嗰啲 Swiss card 啊嘛。 咁啊，講翻我哋今日 連馬都要買瑞士馬嘅，你知唔知啊？嗰啲係啊，真係㗎。嗰啲瑞士嘅馬先至可以喺梵蒂岡度當值， 嗰啲秦城馬啊嘛， 總之嗰啲即係白雪雪嘅啲腳又曉跳舞嘅， 禮儀啊， 係禮儀啊，好緊要，聽話啊嘛，嗰種馬。 咁啊，40年，我哋咪即係大而化之講講啦，都係40年。 有得危險喎，馬定成，因為唔知道個陰定路線啊嘛。 喂，大佬，我 咁呢40年點嘅？即係嗱，佢唔講，咁我又得，因為你未講啊嘛。係嘛？你講咗又容易搞，因為你講咗之後，我就知道邊個啱邊個唔啱啦嘛。而家又唔係唔講，又唔係講咗，咁即係唔知點喎。 我真係從來都唔認為馬恩次你會劣嘅喎， 問下許正啦。 你都劣咗，我哋點算啊？ 我喺呢度，我望落去最似梁山伯好漢啫。其實咧，我就膽小如鼠嘅。咁但係恩次兄提嗰個即係都係一個歷史哲學嘅問題，都係一個現實政治嘅問題啦。咁我諗， 絕對 可能我哋個節目之後，我哋就慢慢去討論咧，就係即係中國人嘅歷史咧，就係譬如中國古代嚇，我覺得中國嘅帝王去，譬如頭先提到呢、這個漢武帝劉徹，跟住又董仲舒嚇、如何咁樣樣咧。咁呢度有個有趣嘅位嘅，就係董仲舒咧，佢獨尊儒術係真嘅，但佢專董係假嘅。即係其實董仲舒唔係我哋。 在歷史書上讀到個地位感覺，但為什麼會這麼得意呢？他怎樣是即係將即係點解頭先提到兩個重要嘅君主就漢武帝即係秦王漢武咁樣啦。咁其實真正直到今日為止，譬如一路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權咧，佢成個體統咧其實都係由董仲舒都係由劉徹嗰度嚟嘅，其實都係荀學嚟嘅，即係三千年嚟盡荀學。佢同呢個祖龍啊，同呢個秦始皇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你以利為師咧，就係、是。佢就係秦始皇，我唔中意你儒生，所以佢就將你呢套意識形態嘅嘢咧，同我管治國家咧，將佢分開，跟住我就焚書坑儒。 係 劉徹就真係高手啦、 嗯， 就我控制你咧，先從思想上，我表面上咧就尊咗你董，尊咗你儒，其實我嗰套咧係荀學嚟嘅，其實係法家嚟嘅。 咁即係儒英時話齋儒表法 儒表法裏。咁嗱，咁其實你睇翻呢幾千年嚟中國嘅帝王，除咗好少數啦，有人話。唐宋就有少少唔同，即係唐宋尤其宋朝嘅君主咧，係真係比較儒雅嘅。哇，嗰度有少少個例外，但總體嚟講咧，我哋講所有強盛嘅，即係呢個漢朝啊，跟住兩漢啊、明清啊咁樣樣咧，嗰種儒表法裏嘅嗰個文化嘅基因咧。一路去到今時今日為止咧， 同埋好緊要咧，就係佢永遠新嘅朝代咧，就要收前朝舊史嘅，因為佢就要一定要話俾你聽，即好正確嘅，即係前朝錯乜嘢，邊個皇帝做錯乜嘢，所以我而家咧就順天應物，順天命啦，走嚟代替佢啦。咁呢個就從呢個周武王嘅革命開始都係咁噶啦。周點解去取翻商朝咧？就話順天。明啊嘛， 即係由商湯革命一路去到周文、周武， 都係咁噶嘛。即係收歷史 係 咁。 你係咪即係話分毛時代、鄧時代，而家習時代？係 啦， 習時代咧就即係毛時代就比較遠啦，鄧時代咧就應該即係。要畫畫句號啦，要定一定位置，有乜嘢咧好嘅，有乜嘢咧係我做得更好嘅、 欸。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中國嘅歷史咧，永遠咧，即係我講政治史啊嚇，即係第一中國書寫歷史咧，永遠都係政治史嚟。你睇翻好有趣。第二咧，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嗰個書寫歷史咧，永遠都係陶淵明嚟嘅，永遠都係今時而作非嘅，永遠都係嘅。好有趣嘅 ，OK， 咁你即係鄧嘅時代咧，即係或者毛嘅時代咧，即係雖然當然毛佢本身都係一大嘅時候，即係湖南嘅代表啦，即係呢度唔拗啦，但問題係咁好明顯，佢係一大嘅時候，佢唔係最核心嗰幾個人啦，係咪？咁但係咧就係、是、去到頭先提到七大八大嘅時候咧，咁就冇事啦。咁、而前面嗰啲就飛咗啦，係嘛？咁跟住去到呢個十三大嘅時候咧，咁咧就今時啦，就作又飛嗱，其實。去到今年呢幾年咧，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喺網上面混嘅嗰啲叫做論壇 BBS 嗰啲啦，幾有意思嘅，就係、是、同我成長嘅過程，因為我自己完完全全就係所謂改開嘅一代啦，即係所謂改開嘅統領人啦，冇乜人去即係除咗八加六四咧，冇乜人係去從根本問題上面去挑剔鄧小平嘅。呢幾年網上嘅氣氛係有唔同嘅，呢、幾年內地尤其唔係我呢個年紀，比我稍大。嘅一啲網民咧，係開始話：喂，唔係嘅喎，鄧嘅年代，包括香港問題，包括台灣問題，種下咗咁嘅兆因嘅喎。咁、因此咧，即係其實 即係讓步太多，可能妥協太多，咁搞到香港而家就搞到咁啦。 嗱，即係嗱，如果佢淨係算一個純歷史嘅論述咧，就冇嗰種中國政治嗰種味嘅。但係你回想翻呢一年半載， 係 喺台灣喺香港嚇。金上的很多動作同這一種批評是不是有一種呼應呢我覺得就今天馬老師定這個題目呢意思就有意思就在這裡 鄧到底是不是韜光養晦得過分是不是遠得過分呢我們已經談過 了 你政策遠和硬你是要看你有多少牌的嘛、鄧那時候是什麼牌大家都知道啊！我哋成日攞八十年代，上次我哋先擺一個數字出嚟、有好多人睇咗嚇一驚嘅喎。 唔信你講 啊！ 係 啊， 我有啲 佢冇得唔信，有得查嘅呢樣嘢。係 啊， 唔係秘密嚟嘅喎。 同埋佢係官方嘅數字嚟 啊 嘛，唔係我作出嚟。 即 係 當時啊，我哋睇到中國嘅，即係講緊1981年喎，係 啊， 唔係七十年代喎。 係、 中國嘅 GDP 係1950億美元啊嘛，台灣係幾多？台灣是980億啊嘛，即係大過佢一半嘅喎。香港係幾多？香港580億啊嘛，係三成喎。 係。 咁你 你鄧點可以對香港強硬咧？嗰陣時係嘛？ 一對耳仔底， 而且你對台灣強你好咧，你咪整幾個導彈過去，咁結果人哋話：，切嗰啲臭嘢嚟嘅，咁你亦都冇辦法，係嘛？所以而家我都話集佢最大嘅底氣，佢就攞出嚟101萬億人民幣。 嗯， 你除以6.5， 嗯， 係幾多啊？十四億到14萬億美元，同美國咧就唔係天淵之別啦，已經係有得可以降噶啦。 係 啊，美國佬喺前面跑緊咧，後邊聽到聲噶啦。咁仲有一樣咧，如果你係按即係購買力嚟講咧，咁啊裏邊已經歡呼雀躍，已經超過咗美國啦。 係、絕對 係。即係你美國一隊軍靴、一隊傘兵靴$1,000+，呢啲係公價嚟噶啦。你買中國就得$1,000+人民幣， 周元 呢啲擺住喺度啊嘛、 嗯， 所以你講軍費都係軍費，你話美國而家$7,000+，中國$2,000+，確係幾倍嘅差價。但係你美國佬 購買力 唔 係 你食個早餐俾啲錢先。 哦，你話真係買對靴都唔同啦，因為你$7,000+。 早餐嗰啲係好。好平常， 平常 啊、你有肉有蛋有奶， 系 有生果，我拣嗰个有肉有蛋有奶有生果，但你几多钱咧？你$10起码啦，系嘛？佢20人民币，咁、你咁样计， 好使喎、啊！人民币真系， 咁佢确系拣 个人仔，梗系好使啦。 呢、 這个 事 实，即系你睇到戏都系啦。而家美国睇到系10至15美金，咁你成大佢，你同我讲啦，数。 咁香港都成$100啊，有時80-90一張飛機、啊。係 貴㗎，係貴。 係貴㗎。咁你習近平今天如果佢唔係即係對比鄧小平，佢強硬得多，佢亦都好難喺政治局交代啊，亦都好難向即係下邊。你點樣厲害了中國啫？因為啲有出國旅遊，喂，咩美國佬原來咁慳㗎？去啲英國。应该赌钱赌几多？赌2英镑，咁都叫赌？ 咪呢叫正常嘅，大佬喺欧洲，你喺维也纳，我去过晒啲赌场啊。最巴闭嗰个咧就系威尼斯嗰啲嘢，嗰啲先系大赌地方。即系有啲我当然入唔到去啦，譬如蒙迪卡罗嗰啲啦。 老百姓赌咧都 系玩嘅，真系玩嘅。好啦，嚟到呢度要听只歌先啦。咁啊部分嘅啫，呢个因为好长啊。咁咧就叫做《松花江上》。咁啊11点嘅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再倾认识。中共百年歷史。 绝对不容许任何违法和破坏大学声誉的行为。英国菲立亲王转送到伦敦中部一间医院，就早前出现的感染接受治疗，并就早已存在的心脏问题接受检查。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说，菲立亲王感觉不错，并对治疗有反应，相信今个星期将会继续在医院度过。99岁的菲立亲王上个月中入院，当时皇室说是预防性质，又强调与新型肺炎无关。他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41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9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7，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9美元，卖出1,735.8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广东讲西， 有个新闻几过瘾，即是2月28日咁计啊，寻日啦。在这个美国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面，特朗普就呼吁共和党要坚持他的特朗普主义的路线。那特朗普呢就再次污蔑说这个2020的选举不公正、他不拿出什么证据，但是坚持说自己赢了两次大选、同时有民调显示呢，54%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民调其实是高级黑、他无非承认共和党后继无人，只能够死抱着一个讲大话成性、死不认错、狂妄鲁莽的特朗普作为再输一次的总统候选人。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嘅陈美玲同埋印度嘅叶培。 3月7日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电子消费券咧，而家就话5,000蚊分五期去发放，都有唔少嘅讨论啦。都有冇得微调咧？嚟紧会唔会真系未必分五期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微调嘅空间系有嘅，微调喺边啲地方咧？我哋再商量。市民亦都有啲提到咧，金额系一次过俾落去好大，怕过分益咗大商户。对于啲细商户嚟讲咧，如果能够细水长流啲咁，仲好咁。咁所以中间都要有个平衡。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许晶、马恩智同埋马鼎盛嘅，戴住口罩同大家做节目。咁啊讲呢个认识中共百年历史。咁啊今晚咧我哋讲即系最尾呢四十年啦，唔系最尾啊，即系八一年到 最近。 好嘢， 要紧要紧。 唉， 唔系英文就冇错，因为你英文 the last 咧。即係鬥得翻，但係頭先嗰樣嘢咧，哇！大逆不道啊，張子興，最近嘅四十年， 最近嗰四十年， 口唔口 唔口唔口唔，唉，唔好意思，唉，第日都要講嘢小心啲啊！而家今時 第日啊，今日啊， 今時唔同往日啦， 小心 係啊，冇錯。咁呢四十年，都即係特點就係好簡單啦。咁同埋證明咗一樣嘢，原來咧一個國家咧要現代化咧，唔係要咁耐時間嘅，即係我講係。即係經濟上的現代化啦，物質啊、科技方面的現代化啦。咁你睇翻，其實你睇翻歷史都係喎。 嗯。 嚇、啊，日本百日維新有幾耐啫？咪又係幾十年去。 明治維新。 啊，明治啊，對唔住，明治維新啊，即係又係由啲又係幾十年啫嘛。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啦。甚至你再遠啲講到德國，大家知道啦，德國未統一之前，哇！你喺德國運貨咧，逐個省都要俾税嘅。分分鐘，佢而家德國嗰啲火車咧，仲未曾所謂即係車同軌，係咪先？唔同嘅省咧，那個火車個鐵路軌道都唔同尺寸嘅。 你話德國咩時候啊？ 咪一八七零年俾斯文統一咗之後咯，咁、哦、又係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成為即係歐洲第一等強國啦。 啱、嗯、好都係四十年喎、 啊。嚇、 啊！啱好都係四十年。 又係四十年啦、啊，所以 四十年真係話短唔短，話長 唔長，係啊。 就係四十年係足夠一個民族翻身嘅。你看下德國和日本被盟軍炸得咁淒涼，佢重新成為世界即係經濟第二大、三大國，有冇四十年啊？都唔使， 唔使添啊！日本直 情嗱四五年、八五年佢使咩？佢七五年已經 咪日本六 日本十零年啫嘛， 六四年已經搞東京奧運啦， 日本十零年就已經係世界二三號噶啦。 嗱，佢啲家用啊或者電器嗰個工業啊，六幾年、七幾年正橫掃全世界啦。你 不過 邊個買 嗰陣時 都唔係咩？ 不過嗰陣時唔好意思插，係嗰陣時有個唔同嘅歷史現象就係、是西歐大國嘅衰敗。即係因為所謂第二、第三咧，都係同英法嗰個殖民帝國嘅崩潰係有關嘅。即係如果唔係咁咧，入因為佢即係坦白唔係因為我係中國人啦。 此消彼長。 因為日本同德國嗰個第二、第三咧，同中國嗰個第二咧，嗰、那個含金量係好唔同嘅。 爭好遠，爭好遠。 因為日本譬如你嗰陣時就調翻轉，佢嗰個 GDP 係好高，因為佢即係廣場協議之後咧。德國馬克同埋日本嘅 yen 咧就升到好高，但係就佢個購買力係唔高嘅。中國就調翻轉，佢係你美國嘅保守講七成啦，咁就應該係實打實，真係有六七成咁樣。咁、但係嗰陣時係冇錯，即係兩位老師講真係真係喎，即係唔有啲即係小國咧。唔使四十年添，一二十年就翻身。 即我成日睇，因為早期咧，我後生嘅時候睇五四啲人講嘢咧，哇幾十年都，哎呀，中國現代化好難噶，即係要好辛苦嘅，又要改呢樣，又要改嗰樣，甚至幾乎要脱埋陣皮添，全盤西化添，甚至你去到六七十年代， 脱胎換骨啊！ 係啊，六十年代台灣啲人都係咁講嘅，其實慘淡就係錯曬嘅。 冇錯， 嗱、有一樣嘢咧，就唔係講最近呢四十年。就係講呢個新中國啊，所謂即係共產黨中國。佢從呢個舊中國接手咗一窮二白，窮也者冇錢啦，白也者冇文化啦。 係啊， 但係佢掃盲啊，真係好快脆。 哦，好快，好快。 掃盲真係好快脆。 個識字率啊， 即係佢叫做首先就係小學 係 普及 係， 即係你起碼識加減乘除。 系 啊， 识睇 报纸， 系识睇报纸好紧要噶呢样。 咁呢样嘢，你话斋又唔系一百年嘅事，系几千年嘅事，系几千年嘅事啊。 系啊，呢、這个 几千年，中国亦好，全世界亦好，佢嗰个文盲比例都相当高嘅， 九成以上。 唯一个唔同就系宋朝，宋朝系全世界最识字率最高嘅。 國家嚟嘅。 咁但可能因為可能係相對啫， 相對 可能係當時歐洲黑暗時期 嘅。宋朝我都唔信佢有一半以上識字， 冇可能。 但有20%已經高過 兩成咯。20%好叻， 好叻㗎啦。唯有讀書高， 大家都要知道當時黑暗時即係 Dark Ages 嘅時候，歐洲連歐洲嘅皇帝識字率都冇兩成 啊 嘛。係啊，呢個問題就原來歐洲當時好多小國咧，當然嗰啲係嗰啲 feudal lords 啦，即係封建 公主嗰啲。 佢哋唔识字，啲君主系唔识字，所以点解话哇啲君主欧洲啲君主咧就冇中国宋朝啲咁文明，就佢乱咁收税。我话唔好意思，佢唔系乱咁收税，佢唔识数噶， 唔 识数字， 唔识计数。 可能佢戴啲手套咧，孖埋手指嘅啫，数唔到手指。 总之佢想打仗又冇钱嘅时候，佢咪加税咯，好简单。 即系讲翻 系 呢四十年。如果你拿大躍進來形容呢、 嗯、 都不差得了去哪裡。 是。 你都說40年前你不用40年前30幾年前。 是。 這個解放軍380幾萬。 嗯。 台灣的軍隊不到38萬。 嗯。 但是解放軍的軍費是40億美元。 嗯。 台灣的軍費是108億美元。 是。 嗯， 即係嗰陣時，如果你係話俾啲人大家聽，我哋即係再過30年就會點威點威咁。 係， 即係我諗，即係共產黨嗰啲領導都唔信，自己都唔信。 佢呢個當然啦。 佢而家係變咗個奇蹟，起碼係有一樣嘢攞出嚟，即係我哋同大陸啲老友打交道，即係大家都會談到呢個最大嘅事實。 嗯。 啊，所以我想呢一次我哋讲讲扶贫，佢点解可以全世界？你话即系边个最富嘅都冇 可能， 即系我呢度冇穷人嘅，嗰啲穷人去晒边咧？咁啊消灭晒，啊，即系全部脱晒贫。 系， 咁呢次大会佢俾咗一啲数字，啊，即系点为之贫咧？ 嗯， 咁啊，中央有一个叫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嗯。 他就話咧，貧困户 的組長是不是又是習某人嚟嘅咧？佢好多個組長。 你聽兩個字，領導小組，就係多數都是他啦。你話即係乜乜小組未必係，即係嗰啲係執行嘅。 有領導兩個字就係啦。 九成啦、啊。咁呢個脫貧標準咧，2020啊，而家講緊呢個係2019年講嘅説話，話2020應該達到一個咩標準咧？係、 嗯、 每年收入4000元左右。呢、 嗯、 4000元咧，老實講，你擺喺北京、北上廣深同擺喺雲南貴州係差好遠。但係咧，佢有一個就比較落實嘅標準啦，叫做做到唔受食唔受著。基本醫療、義務教育、房屋、 嗯、 安全有曬保障。 呢、 嗯、呢、這個標準擺喺香港咧，我諗香港仲有百幾萬人要扶貧。 嗯， 係啊，係啊， 啱唔啱呢個數字？百幾萬， 我諗有需要， 有十零個。 即係如果頭先馬老師提到，即係佢哋簡稱就叫兩不愁三保障啦，即係好慚，其實唔慚愧，唔關我事，關林鄭事或者關梁振英事嘅啫。即係令人哋覺得好鬱悶嘅就係、是。香港今時今日是有人是不能夠溫飽的， 是 吃飯吃不飽的，是有這件事。 我想不少添， 不少 即是窒住不敢放開肚食， 嗯 啊，即是還有那些食材的質量很差的， 是 你都不用想了，啊，那那個絕對貧困標準呢，叫做維持生存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費支出， 是 咁折成貨幣量咧就係4000元啦，咁世界銀行有另外一個標準。 唔係要補充呢、這個係每年啊， 每年 4000元，唔係咁呢個。 你想每個月？ 唔係要講清楚啊！有啲聽眾要未必知 嘅。不過佢講呢個係純收入嚟嘅， 係 即係現兜兜嘅，佢真係有咁樣。 即係我哋英文叫 disposable income， 係叫咩？可使用嘅收入。 誒，佢呢個唔係可使用收入， 唔係可使用收入， 應該唔係可使用啊，仲係唔同， 仲係有少少。 講世銀， 好 世銀2011就係每人平均1.9元， 嗯， 2元到。 咁呢個真係你擺喺呢個咩塞拉熱窩同擺喺呢個咩馬里，咁當然係唔同啦，係嘛？咁新嘅標準咧，即係最近嗰個標準就提高咗啦，話中等偏低收入嘅國家。 嗰個貧困線咧係$3.2， 嗯， $3.2啊。中等偏高嘅國家，我諗就係所謂第二世界或者接近第二世界啦，嚇、 嗯 啊，就$5.5美金。 嗯 嗯， 舊年美國嘅數字，馬恩士你估係幾多？ 幾多？ 美國 幾多？ 每人 係 啊，平均$35。 嗯， 哦，咁都還可以。 $35， 三十五美國差唔多啦。即係美國啲低下階層係咁上下嘅啫， 就咁你呢個就即係距離呢個最低工資唔夠啊！即係佢淨冇乜工做啦，已經 哦冇呢個一定係遠低最低工資嘅， 咪每個禮拜去領一次 領 嗰只咯，啊仲重要啲咩 不過美國係領實物嘅喎，譬如嗱 食物券啊。 是啊，嗰啲 food stamp 啊嘛，即係你拎住嗰個咧，就走去攞嘢食噶嘛。 咁啊，志偉咧攞住啲食物券又換咗啲咩$20一劑嗰啲嘢。 啊，咁就冇得搞啦，嗰啲導遊就冇得計嘅啦。 咁話呢個數字咧係遠遠低於美國嗰個人均年收入嘅。 唔緊，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而家係$40,000啊 嘛。係 啊，同埋個收入中位數仲高添。 係 中位數係$60,000。 係。咁你冇得講啊！中國十幾億人啊！ 咁但係中國嗰個 GDP 增長都真係緊要啦，雜聲 係 啊！我哋頭先講咗個數字，1981年係1900多啊， 係 幾年前仲慘，1978年都1100多啊，所以佢嗰個增長率係相當高嘅， 係 啊。咁而家已經人均11800啦。 係，你以發達國家嚟講，從來未聽過話年增長可以有去到5%、6%嘅，即係聽都未聽過。 3% 好靚仔啦， 2.2%嘅啫。香港咪咯，香港呢幾年啊，甚至你美國啊嗰啲都係嘅，即係你個經濟體積越大， 基數大， 你個基數大啊嘛。嗯、但你而家中國嗰個 GDP 基數咁大，你仲話每年可以有5%-6% 增，即係經濟教科書都冇。 唔，我諗呢度有牽涉到兩個基數啦。第一個當然就係中國嗰個經濟體量啦，即係你作為全世界。第二，即係約莫啦，用美金計係，譬如70%咁樣先算啦，係嘛？咁你每年仲有起碼5%-6%嘅增長咧，呢個第一驚人啦。咁呢個第二係重要咧，就基本上喺呢十年咧，中國嗰個人口紅利其實係消失咗嘅。即係話，如果你講譬如許晶即係成長個年代70-80年代咧，嗰個經濟增長好快咧，其實你同嗰個人口膨脹嘅速度咧。差唔多係同速嘅，即係話其實人均嘅收入嘅真正嘅暴漲咧，其實係過去嗰十年， 因為多咗人做嘢， 過去嗰十年 多咗廉價勞工， 係啦。咁所以其實過去嗰十年咧，嗰、那個經濟增長嘅含金量咧，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又係高咗嘅，因為你喺人口冇暴漲嘅情況之下咧，你經濟個增速唔係慢咗好多嘅啫。咁、所以咧就即係從呢一方面嚟講咧，係即係應該係即係容易比較正面地去評價嘅。即係 早期10%+都試過啦，中國2000年。之打後啊，即係對2007年，仲有啊，每年11%、12% 嘅。 佢係2003年開始飛。 係啊，即係2000年就入世貿嘛，啊、入世貿對佢係好著數嘅，因為成個世界市場幫佢打開咗嘛。咁同埋你可以從好多先進國家輸入好多嘅新嘅科技啊，諸如此類。咁然之後跟住就開始所謂外判潮啦，全球化嘅，話乜嘢全世界乜嘢重大嘅品牌嘅嘢唔走去中國開廠咧？ 嗯， 系嘛？因为你中国唔单止系平啊，而系即系人工嘅质素高啊嘛。 嗯， 即系你去印度可能佢仲平过中国，但系你制出嚟啲嘢咧，成日弯嘅，有啲错嘅，过唔到 QC 嘅，即系品质检查嘅，咁、你咪即系嘥气。 中国啲工人嗰阵时表现出即系、外国啲企业最中意嘅咧，一个就系勤奋， 勤奋听话， 听话 系最紧要听话啊嘛。 系啊，即系冇乜啰嗦，好少罢工嗰啲咁嘢。 又勞工法例又比較上少，係嘛？所以到後期啊，張五常都成日鬧呢個北京噶，話佢過嗰條新嘅勞工法係阻礙中國嗰個發展噶嘛，經濟發展噶嘛。 因為我又唔係咁睇喎，即係結合即係馬老師頭先開篇講話扶貧嗰樣嘢啦，即係嗰個所謂兩不愁，即係三保障嗰樣嘢就。 睇落去就唔係一個好高嘅標準嘅，即係尤其頭先講話，就算用聯合國係嘛嘅某一個標準嚟講咧，我若果計過咧，其實比即係相對喺中國即係現時個發展水平啦，就比起聯合國嗰個倡議咧都低，大概係18%，即係接近兩成度。 不過就兩美金啦， 係 啦。咁但係咧，我哋就唔好即係唔記得一樣嘢。咁我哋再之前咧，今日咧就有討論到嗰、那個即係所謂購買力嗰個問題。咁由於中國嗰、那個即係人民幣個購買力係好高嘅，因為太多嘢咧係即係自己生產嘅，即係包括入邊，譬如我哋計算中國農民咧，中國農民有個好大嘅特性咧，呢個坦白講就唔係鄧時代啦，可能係毛時代或者更遠嘅祖宗留低咧，就係我哋嗰個糧食上嘅自給自足咧，其實我哋唔係用一個好經濟嘅概念去睇嘅，用一個從來都用一個好安全嘅角度去睇。哇，冇飯食好驚喎，咁樣樣 係 咁咧，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咧，其實中國嗰個扶貧標準咧，其實就唔算定得低嘅。當然啦，後邊咧即係包括中共嘅領導人，即係阿習近平本人等等都會有提咧，就係、是。後面點樣鞏固呢？其實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所謂脱咗貧啦，但係唔脱政策嘅，即係成件事鞏固就好似我哋打咗石頭仔去箍牙咁，箍牙就嗰兩年，但之後你仲要戴翻個牙套係嘛？等你啲牙就唔好走樣咁。 佢有一個反貧嘅問題啊嘛， 唔好跌咗落跌翻落去啊嘛，即係佢就呢個好緊要 嘅。因為而家佢幾百個貧困院 係。 已經唔係貧困院啦，咁佢好多政策就冇噶咯，應該係即係國家扶持啊，或者係 津貼啊， 佢規定東南富庶地區扶西北啊嘛，咁啊一個院拉一個院咁啊， 係以後就冇啦。 咁如果唔拉的話咧，即係當地個經濟係咪真係上咗軌道？ 係 啊，仲能夠保持翻一個良好嘅叫做咩可持續再生產之類， 可持續發展咯， 係啊。 這個就從來都是中國的問題的，就是個城鄉差別的問題，就是工業啊那些生產性的東西呢不落農村的，你現在只不過是中國的一路發展呢，就是農村人口一路遷移去城市嘛，我記得應該如果在1949年的時候呢，大約是超過七成的人口在農村的，城市其實很小， 怎止啊， 不止添啊， 八二開都不止啊， 現在 接近91啊， 哇， 嗰陣時城市人口好少嘅啫， 又加上戰亂啦，即係打完呢個八年抗戰，你都即係啲人口都冚唪唥落曬農村啦。好啦，咁但係而家咧唔係嘛，而家差唔多接近六成啦，喺城市喎，喺城市喎，嗰度緊要 城鎮人口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就話你要有啲非基本嘅工業要落村先得嘅，如果唔係咧，即係農村憑佢自己嘅生產力，佢養唔活自己。好似馬鼎盛頭先講，就話佢有個政策要一個院扶一個院嘅原因就係咁啦。 嗯， 我記得我哋嗰陣時讀嘅《備孝通》咧，寫呢個鄉土中國啊，鄉土重建咧，鄉土重建，甚至梁秀銘都係咁講啊，就係你點樣能夠將某一啲生產性嘅工業要落到農村，農村人靠呢樣嘢，以前就唔係啦，養蠶啊，養豬啊，咁佢養得起佢自己嗰個村啊嘛，但係而家咧，你又工業化啦，食物嘅生產唔係逐家逐户走去養幾隻豬、養幾啊幾竇一竇雞咁樣嚟生產噶嘛。咁但係你其他啲工業落唔到農村嘅時候咧，咁你農村就好難維持嘅。 我諗 同美國一樣嘅。 係，我諗我呢節我哋可能時間有限啦，一陣我哋再長談啦。咁但係頭先已經提到嗰個關鍵咧，就係、是。即係馬老師講嘅，我哋回顧翻呢40年啊嘛，其實我哋留意翻咧，無論從毛嘅時代定鄧嘅時代嘅開端咧，其實反而就唔係從城市開始先嘅個改革咧，譬如係農村，譬如我哋講緊改 解決咗食飯問題， 係啦，即係我哋改開係嘛，即係嗰個包餐到户都係農村開始啦。 係啦，嗱咁一陣間咧就係11:30，你繼續可以繼續發表你嘅意見嘅許晶。咁而家我哋要聽只歌先，就由小培雷組合唱嘅，叫做《小二郎卡拉 OK》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昨日共有四人在铜锣湾的中央图书馆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不适送院，全部情况稳定，其中一人需要留医观察。需要留医的39岁男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头晕和颤抖，被送往律敦治医院留院观察。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69岁女子，接种之后血压较高和身体无力；一名48岁男子出现血压高和心悸；一名45岁男子接种之后感到头晕。今日共有大约6400名市民接种第一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自上个月22号以来，累计超过27000人接种首剂疫苗。截至晚上8点，今日有超过157000人在网上预约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自上个月23号以来，累计超过228000人预约。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尖沙咀 K11 缪斯亚明朝食馆新增4人确诊，群组累计48人染病，包括22名食客、9名员工和17名密切接触者。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商场视察之后说，相信爆发涉及短距离空气传播，或者和茶水间入面卫生环境有关，食具可能受污染之后导致交叉传播。玛加烈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9岁确诊男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200人死亡。政府表示，源于今个星期四届满的一系列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多14日。中央有关部门一连两日在深圳召开的座谈会，听取香港各界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新华社报道，与会者一致同意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实现一爱国者治港是香港达到良政善治的必由之路。除了要完善有关选举的制度，亦要加强管治人才考察选拔，加强国民教育和改变舆论等。只有在政治上尽快实现拨乱反正，才能够为解决深层次问题创造条件。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不会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他指出，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确保香港政权机关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96点，升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9点，升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7，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37.41美元，卖出价是1738.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啦，翻翻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就系、是、认识中共百年史，咁啊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许晶嘅。咁啊许晶，头先你继续讲啦，我哋讲到就系话中国嘅农村咧，其中可能出现嘅一个问题咧，就是、因为好多工业落唔到啊，即系而家点解容易搞咧扶贫咧？第一就系话，因为大部分嘅农村人口咧去咗城市啦。咁剩翻嘅人口咧就比以前爭好遠啦。咁然之後咧就亦都講到有個政策，就係將一啲貧苦縣同埋一啲發即係嗰啲大城市啊嘅縣咧，或者大省嘅縣咧，經濟富裕嘅縣咧，聯合埋一齊，有錢嘅扶一啲貧嘅。好啦，如果冇咗呢個政策之後，嗰啲貧窮縣會唔會跌翻落去嗰個貧窮網嗰度咧？真係好難講。 係咁就小弟就唔係花咗幾多心力去鑽研即係內地嗰個所謂三農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對於土地，我從來都感興趣。咁土地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其實即係好大程度同農村問題都相掛鈎咁樣。 係啊。 咁咧就頭先就提到中國每一次重大嘅轉折啦，即係無論從老毛、老鄧咁樣一路去到依家，我哋話就又四十年啦，係嘛？即係我哋總結之前嗰四十年咧，其實個改開始終都離唔開嗰個包產到户嘅，即係包產到户都係喺農開農村，唔好意思，即係展開嘅故事咁啦。咁、其實嚟緊頭先即係殷志興提嗰個咁大嘅問題咧，就始終牽涉到你好多農村嘅人口係嘛？依家我哋知道咧，就我哋而家有講咩富二代啊，咩紅三代係嘛？依家主要我比較關注嘅就係農村嘅或者叫民工嘅第三代。民工嘅第三代咧係一個即係幾令人唔舒服，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幾令人唔舒服嘅現象咧，就係嗰個純粹係出身問題嘅。即係中國今日嚟講咧，其實係有種性問題嘅， 仲有咩？ 佢唔係一個經濟身份嚟嘅，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唔好話佢啊，係連佢老豆，即係你諗下，今日廿歲嘅人咧，農村就早結婚生子啦。佢老豆其實同許晶年紀差唔多嘅啫，即係啲七八十後咧，已經唔係喺農村出世噶啦。佢個仔又點會喺即係農村嗰度出世或者成長咧？咁咁嗱，由於佢阿爺嘅身份咧，佢喺城市入邊所享受嘅嗰啲福利同埋保障咧，尤其係教育同埋就職嘅權利咧，始終係低人哋一截嘅。咁呢一個就其實中國 點樣低法咧？佢明橫掂佢都喺城市度打工噶啦。 唔係個户口問題，即係所謂農轉非啊。 係， 即係農民，即係農業户口 係 變成非農業户口，呢個叫農轉非。 係， 但係呢個問題應該到今天唔係一個嚴重嘅問題。 係， 因為佢好多呢個鄉村已經係城鎮化啦。 係咯， 即係佢家鄉嗰度都已經唔係農業人口啦。反而我啊覺得俾少少時間討論完呢個經濟嘅問題， 係 討論下非經濟嘅問題。 例如咧， 例如即係比如講教育啦， 係啊， 教育比如講歷史啊，咁而家中共要呢、這個去關注呢個百年史。我哋講四十年，四十年到底係中國嗰個改革嘅步伐係咪能夠同經濟發展嘅步伐？即係發財立品咧，啊！而家就話呢四十年歷史你點寫？ 係， 比如講你點寫胡耀邦嘅歷史？ 嗯， 點寫趙紫陽嘅歷史？ 嗯，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實實在在嘅問題。 係， 即係除咗官方寫史之外，仲揾唔揾去民間寫史？ 哦， 準唔準民間？ 啱嘅呢個 出版 係 發聲。 嗯， 咁呢樣有一個。除了食飽著暖之外，是很大一個人生的權利的，即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世。許晶說二代三代，即 當年是怎樣走過來 的。我們這個年紀，即不要說許晶，許晶是後生很多，即我們這個年紀如果是將文化革命的 經歷 或者殷志興你將這個六七暴動的經歷講給你的唔好講孫啦，仔輩聽，即係我呢個年紀嘅朋友，全部話係唔聽嘅，即係好少好似許晶咁乖仔嗰啲聽。 冇魔咁老派係嘛？ 冇歷史感啊！呢個係真係嘅， 即係 傳統話中國人好重視歷史感噶嘛，我發覺。 以前 以前 啊，曾經 係 啊，而家重視歷史感就話哇～ 咪又秦王漢武咯，同宗宋祖嗰陣時幾咁威，成吉思汗掃曬。 而家分，而家又嚟啦。 咁嗰個唔係歷史家，嗰個占光啫，占光。佢自己塊面上畫幾筆咁解啫。 咁你學歷史嚟做乜？即係學歷史，即係講講你祖宗即係輝煌啊嘛，唔通講講你祖宗即係割地球喎、啊？送錢啊？ 又唔係喂，咁又咁我冇咁勁。係啊，但係馬老師講個問題咧，就觸動到我誒、早兩日咧，就近年關都係咁，我問我表妹嚇，我阿媽嗰。喂，你冇阿外公嗰本誒族譜留喺度啊？咁樣，咁佢話冇喎，唔喺佢屋企喎，唔知擺喺邊喎。咁但係就回應翻馬老師頭先個問題，佢話咁阿表哥點解你要嗰本嘢？我話我冇啊，我話我想知道你哋姓黃嘅屋企係點樣落到嚟香港啫嘛。我就知我姓許點樣嚟，原來條路線係好得意嘅，係一開頭我哋以為係線性嘅 linear 嘅。後來發覺唔係嘅，原來係有歷史嘅偶然。我有某一個祖宗無啦啦喺元朝嘅時候去咗福建做官，冚一聲就落咗嚟廣州嘅惠東縣啦，跟住嚟咗香港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嗰個故事，其實就係咁啫嘛。我想知我姓許，我想知我姓黃， 好有眼光喎、啊。 我 嗰時諗 你個祖宗好叻仔喎， 但係唔係有眼光，但係都係局限嘅，因為我哋嗰啲地咧，全部都係郊野公園入邊。係 啊， 咁所以其實 咁蝕底啊。 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尤其我自己。啲客家人啦、啊、嚇，嗰、那個原因咧就係讀歷史咧就係我要知我點嚟啊，我點嚟唔係淨係知阿許徵你阿爺係邊個噶嘛， 係嘛？ 我知道你阿爺係乜成誰誰咁，唔係噶嘛。再之前我哋點嚟嘅咧，我好想知噶嘛。點解我會咁中意食肉嘅咧？或點解我會咁樣飲湯嘅咧？係點樣嚟嘅咧？即係我都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係點樣定義我係一個中國人？其實唔係睇我攞唔攞 BNO 噶嘛，其實就睇呢樣嘢咯。 孔雀東南飛啊，梗係想去啲比較繁花似錦嘅地方啦，冰天雪地咁點頂啊！ 我哋細個啊，啲叔伯咧根本都唔講，都唔識講自己係中國人嘅。你講親就係話番禺人、東莞人或者上海人或者肇慶人， 一定 係啊！真係冇我冇聽。 最簡單話，你係咪廣東人啊？定外江佬啊？唔係咁分啊嘛！ 唔好連我廣府人啊！講啲咁嘢啊，真係係咪？都叫我大份話我山東嚟先得㗎。 啱，唔係，但係我想又問下馬鼎盛，即係中共同埋其實蘇共開始都係啦，應該有個黨史嘅研究所啊，嗰啲咁嘢。 當然有啦， 嚇、啊、一定有保持㗎嘛，即係等於以前中國啲皇帝。 即係冇黨史研究所，佢各級黨校從中央黨校、省嘅呢個高級黨校到呢個市縣嗰啲低級學校， 係 佢攞咩做教材？ 嗯， 所以而家我講即係學中共八零史，佢一定要去揾到。而家官方钦定嘅八一年嘅十一届六中全会嗰个建国以嚟历史问题嘅决议啊嘛， 系啊系 啊， 啊，可能你会改，即系可能到习佢即系回顾四十年历史嗰阵时咧，佢会因而家嘅政治需要， 系 啊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系 嗯啊，但系基础唔会变嘅，基础系咩咧？即系中共百年走过嚟咧，就系、是。首先目標是正確的， 是 方向是正確的，道路可能是曲折的， 絕對是， 但始終都是得到勝利， 是 即是他這個是很有力的一樣東西嘛，即你說那麼多沒用，我是錯過，是我是衰過， 是、 啊、我是很對不住，但是說那些無謂啊，但是現在我交到功課啊，大佬，即你跟著我很快脆還超過美國了，是、即是叫你讀史就接受呢個觀點啊嘛， 咦？咁啊，馬老師學你話齋，咁現時啊，習某人佢即係所謂官定史書啦，或者一個講法啦，係嘛？一個傳釋啦，其實咁啊，比起之前個領導人好做咯，因為嗱，第一喺佢 絕對係 喺佢即係嗱，十八大、十九大任內，你唔可以話完全冇爭議啦。但係你話比起譬如毛啊、鄧啊嗰啲咁嘅事件，你冇咁大爭議，同埋有好多爭議咧。坦白講喺境外嘅，即係譬如牽涉到佢對美嘅問題、對台嘅問題，甚至到對港嘅問題，咁相對係國內但係境外啦，係嘛？第二嘅就係、是，喂，你講個成績表，喂，佢成績單唔差嘅喎，佢一打開出嚟話，喂。所有嘢，哪怕喺疫下，係、嘛？我習某人交出嚟嘅成績表就是如此啦。咁樣即係喺疫症之後，我同美國嘅距離仲拉近咗添，唔係俾人拋遠咗。咁佢今次應對呢個歷史考卷，咪會唔會相對輕巧啲咧？ 會即係大面上係開心好多， 係 因為佢個物質基礎攞住喺度， 係經濟起飛係唔呃得人噶嘛，有曬數字。 好多朋友都奇怪， 係 即係你。 都唔好講毛時代犯嗰啲錯誤啦，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人、文化革命都冇講呢啲，呢啲同你一啲關係都冇，甚至你係受害者，係嘛？就算係鄧手裏面做嘅一啲唔係咁過癮嘅事情，比如講即係八九民運。都唔關你事啊！ 或者係啲軍隊經商啊、貪毒啊，有好多即係國資走資啊、 倒賣啊嗰啲， 嗰啲成為佢嘅政績添，係嘛？你即管去動物園睇下，我打咗幾多老虎？ 係喎、啊，打虎英雄嚟 喎，係啊， 好勁㗎！即 係我擺住啲成績喺度，啲政績喺度啊嘛。 有道理。 咁我到時而家我習嘅時代收市。是應該好直過條腰挺得， 對，絕對是啊，我贊成啦、啊。 即係你可以懷疑話，即係呢個肺炎關武漢事，即係呢啲公理婆理，我哋而家暫時唔講先。但係你而家睇下去到國內，人哋第一唔使戴口罩四圍走。人哋一早就已經即係擺婚宴。 喂，咩何止唔使戴口罩，都上面唱卡拉 OK， 我唔知幾羨慕添啊，大佬！真係，我屋企就日日對住佢喺廁所對住個花灑喺度唱。 咁佢擺呢啲事實喺度係好可以使到佢呢9100万黨員，即係叫三個自信啊！系、嘛？邊三個我唔知啊，總之好自信。 咁但係呢，即係40年，即係始終牽涉到即係起碼一個或者一個半核心嘅人物啦。第一個當然係鄧啦，第二個當然就係鄧嘅繼任人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呢、這個即係中間仲有啲即係好似阿趙紫陽啊，嚇、呢、這個胡耀邦啊、胡啟立啊嗰啲，我哋唔提啦。 係 難唔難落筆咧？即係關於鄧，關於江。即係有啲問題，佢點樣樣我覺得輕輕大過佢又唔會選擇嘅，因為輕輕大過又冇嗰種官收史書嘅氣魄嘅，佢始終會落筆。但係對於呢兩個人物或者一個半啊，佢難唔難落筆咧？ 你視乎你落唔落決心寫。 嗯， 只要你落決心寫嘅話，一啲都唔難。 哇！斬家宅大大肯定落決心啦，有氣魄嘅人嚟噶嘛， 唔會難嘅， 唔難寫 啊，唔難在於乜嘢咧？ 係。 你只要話我寫，嗰啲寫手一定明白，識得點寫噶啦。啊，隱惡揚善呢啲唔使講，基本功嚟噶啦。 係 啊，至於點樣寫得即係動人啊，能夠即係說服，不但係中意你嘅人， 係 唔中意你嘅人都挑唔出毛病。係呢度見功力。 哇！呢樣難喎，呢個。 咁但係、但頭先譬如講到鄧啊、江啊咁，佢哋。一嚟佢哋都經歷過風雨，其實我內心係佩服呢兩個人物嘅，雖然佢哋身上有諸多嘅即係毛病啦，係嘛？咁但其實佢哋兩個，你諗下都真係經歷過風雨喎，因為一個就係冷戰最後階段，一個咧就係冷戰結束嘅初期。其實中國內內外外都好多問題，咁但係馬老師就覺得，其實都唔難處理嘅，即係因為其實金人收市咧係牽涉到金人同所謂嘅古人，直白啲講就係集。同埋鄧江嘅關係噶嘛？ 但呢度都有個分別，即係話咧，中國嘅朝代就係話，你為前朝收市就好容易嘅，即係已經有曬定論啊嘛，所有嘢。但係譬如滿清，你唔會乾隆開始收自己滿清入關嘅市噶嘛？即係呢個問題就喺呢度咯。即係然之後你唔會提，嘉定三屠係啱嘅，揚州十日係對嘅。即係你即係你仲係掌權啊嘛，所以嗰樣嘢係其實幾敏感的。 我作為乾隆或者作為呢個康熙。我點解要講嘉定三屠？ 哦，梗係唔講啦！ 你點解要講啫？ 係 有啲咁事咩？係嘛？啲野史嚟㗎嘛！ 但雍正嘅有做啊嘛，寫《大二國迷錄》啊嘛，即係你哋。 佢好另類喎、 哦！佢真係另類、哦。 佢真係清朝特朗普喎、 哦！真係好嘢。 做啲咁豬頭嘅嘢嘅， 係啊， 冇理由 啊！仲要係講自己啲兄弟添，講自己啲兄弟子侄添， 同埋要講喂，你哋漢人應該服我哋滿洲人喎、哦，唔係 有啲嘢咧係不可説㗎嘛，你講佢嚟做。 一说就大剂 啊， 系咪一说就大剂？ 唔讲啊嘛， 系。 但系你话即系清中叶嗰阵时收清史， 系 做咩唔收啫？ 哦，就系、是、 佢当为明史嚟收，佢收二神传啊嘛。 嗯， 佢已经变咗啦，而家唔需要啲二神做盲公竹啦。 吓、啊，佢可以收二神传， 佢咪可以敲打你咯？嗱，呢啲乜嘢唔系好人嚟噶？虽然即系佢。 啊， 即係一個所謂史筆嘅批判喺度啊嘛。 咦，今日會唔會係咁咧？即係呢個百年之後，其實最後嗰四十年，即當然唔會有二神傳啦。咁但係會唔會對於即係鄧啊、江啊，即係喺讚揚嘅同時，其實都有一啲嘢都譬如有所保留啊，或者即係唔係最敏感嗰啲環節啦，即係譬如大政方針各方面都預示到，其實最緊要係未來嗰個政治走向或者國家發展路向嘅喎。 佢唔一定避呢啲事。 是， 但是他又不会有所微词。他讲说话有很多种讲法的嘛。他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可以用很正面的方法去表达。 又可以好。 所以我就说写并不难写的。 即是你官方不写，其实你民间都要写。即是等于司马迁写史记，因为还是汉朝的时候。 民间写。 司马迁咪民间咯，不过佢就唔敢当，即系自己在生。 嗰时点同啊？ 就话藏之名山大川，等我死咗你先至好，先至好出版。 死咗掘出嚟揼揼你啊！呢样嘢系一定的。 我嘅意思即系话，佢对汉朝本身个写法，大家而家我哋都明啦。佢一定唔会 happy 噶，即系唔会对即系汉朝几个皇帝赞赏有加嘅。但系佢嘅曲笔写得真系好的。 嗰陣時仲未有唐太宗嗰首嘢，我要睇埋呢個起居注，我仲要改起居注，仲未有呢首嘢啊嘛。但係而家改起居注，根本就唔俾你睇起 居注。 起居注，即係你作為一個黨員，我想睇翻上一屆六中全會嗰、那個 嗰啲文件，唔得， 唔係公佈喎、啊。我想睇下你政治局會議嗰個講話記錄。 系 可唔可以啊？當然唔得啦，即係呢啲原始記錄係唔會公開嘅。 但佢會保留 啊？睇又要兩睇，即係保唔保留真係要兩睇。 係啊， 啊 係， 即係好似鄧永超日記咁樣，你話有定係冇咧？唔知 啊。 但係如果鄧永超將佢嘅日記交俾呢個胡耀邦話你。嗱，我都就快走啦，即係呢啲係我啲兩公婆嗰啲政治遺產。係，胡耀邦睇完以後，阿媽，你自己保留呢啲嘢。 好啦，講到呢度都暫停啦。咁啊，問下馬鼎盛先，係咪繼續再講噶呢個？ 要嘅，要嘅。 下個禮拜一繼續咯。 未必下個禮拜一。 OK， 總之咧，我哋會繼續講中共嘅百年歷史嘅。咁啊，各位聽眾朋友留意一下時間啦嚇。好啦，咁啊，跟住預告下聽日先。聽日咧就係叫做日日是好日，咁啊，岑日飛請嚟岑歡華居士同埋潘樹仁解釋點解日日都係好日， 都唔係人日。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就係基哥啦，那些年，咁啊有好多好歌俾大家聽嘅，咁啊今晚咧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空间。